你好，我是杨璐，目前就职大搜车。我经历了公司从700多人到目前近5000人团队规模的快速发展期，目前在大搜车担任研发中心的 HRBP。我和我的团队为近400人的研发团队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和服务。今天有幸和你分享我和研发团队在实施 OKR 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，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考与启发。我想先来谈谈我自身对 OKR 与 KPI 的一个理解吧，让你对这两个管理工具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。我记得刚工作时在一家大型央企就职，整个集团呢有几万名员工，部门设置非常齐全。那个时候接触到一个绩效管理工具 KPI， 关键绩效指标。之后在我 HR 的成长历程中所服务的几家公司，不论大小也都在使用 KPI 这个绩效管理工具。现在回顾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，普遍会存在这样几个问题。一个是员工基本不清楚公司的业务战略是什么，目标是自上而下分解的，员工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与公司业务战略应该如何关联。还有就是目标是静态的，过程中基本不做调整。另一个是员工为了确保达到绩效考核的结果，在制定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目标时，基本都是按照能够完成工作内容和量化标准制定考核指标的，如果没有意外，通常都能够达成。另外，绩效考核结果呢，以上级相对主观的评估为主，过程中呈现的是自上而下认认真真走形式的现象，绩效考核很难起到正向激励的效果。当然 KPI 长期以来被广泛采用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。在工业时代，经营环境相对稳定，通过明确员工需要做什么并检查其产出是否符合要求和标准，采用 KPI 作为绩效管理工具，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积极提升组织绩效的作用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创新和迭代对组织显得越来越重要。正如查尔斯·汉迪 Charles Handy 在第二曲线中提到的，在过去的环境中，一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40年，但随着科技环境变迁，企业寿命已大幅度缩短到14年。因此，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，如何持续提升组织能力，找到更适合当下的管理工具和方法，恰恰成为了许多管理者们都在不断思考、探索并付诸实践的事情。而 OKR 正是符合当下要求的一种管理工具和方法。以我目前所服务的公司为例，业务处于高速发展期，过程中业务不断在试错和调整方向，工作节奏很快，因此在日常推进过程中会产生目标不够聚焦、信息不同步、信息不对称、缺乏互通协作，造成效率不高和资源损耗的情况。那么结合我刚刚所讲的内容，从管理工具上我们开始进行转换，你觉得 OKR 落地过程中 HR 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定位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接下来我结合自身的切身经历来聊一聊这几个问题吧。目前呢，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践和落地 OKR， 在此我想说一下相关的背景和原因，供你在实践过程中参考。一方面，我们的研发团队在过去2年时间里从100多人快速增长到几百人的规模。另一方面，在公司层面，业务需求应接不暇，技术 leader 整天忙于应对，只顾着解决眼前问题，却缺乏系统化的思考和规划。另一方面呢，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跨部门、跨团队协作，因为前期缺乏目标的一致性，大家关注点不一样，加之过程当中缺乏信息同步，所以呢，项目推进起来很慢，也很吃力。公司业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，不断在进行试错和调整，如何能够跟上公司业务发展的步伐，如何更好地承接和实现业务的需求，如何为业务输出技术能力价值，如何能够让快速增长的团队达成共识并步调一致， 这成为了研发团队管理者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基于以上情况，在2018年应公司研发团队技术 VP 的要求，我们和研发团队管理层一起在研发团队中尝试推行 OKR 目标与关键结果工作法，期望通过这一在 Google 有最佳实践的目标管理工具，来解决企业处于快速发展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，旨在快速聚焦组织目标和推动组织成长的问题。讲到这里，可能你会好奇，为什么是 HR 在推进 OKR 落地？ HR 在推进过程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？首先，作为 HRBP， 也就是业务合作伙伴，支撑业务成功是我们的首要职责。我们需要上承战略，下接业务，通过分析、诊断、解决业务上与人力资源相关的问题，来提高组织效率。在 OKR 推进落地的过程中，会有大量的组织推进、沟通协调、资源整合等工作，而这些也正是 HR 所擅长的。其次，在 OKR 推进落地的过程中，需要有专人来承担推动和衔接各团队达成共识的角色。 HRBP 可以站在人力资源的角度提出问题，引导大家思考和讨论，同时配合业务老大一起来推动团队 leader 达成对 OKR 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共识。再次，部门制定的具有挑战性的目标，最终需要落到组织和个人层面去完成，而搭团队、促人才、落文化、组织发展等，本就是 HRBP 的本职工作。横向打通呢，更有利于团队 OKR 的达成。例如，关于团队成长的 OKR， 就需要部门 leader 和 HR 共同协作来完成。再比如， HR 也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更清晰地知道部门所制定的目标需要如何达成，和部门 leader 一起分析我们的组织人才够不够，基于业务战略，我们的人才梯队应该如何搭建，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人才，如何配置人才，以及如何培养人才等。最后，我认为是基于业务部门的充分信任和认可， HRBP 需要将专业能力落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中，唯有与部门协作才能达成。接下来，我想和你分享在 OKR 实践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做的，以及过程中我们踩过哪些坑，后续又是如何优化和调整的。主要是讲讲我们实践 OKR 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反思，你可以基于自己的业务和管理现状实施的目的进行相应的设置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在实践之初，由于公司各成员在思想上对 OKR 框架的认知不足，缺乏经验和思考，只是简单的认为 OKR 这个管理工具在 Google 有实践的成功案例，我们照着来做就好了。于是呢，我们匆匆在网络上查询和学习了 OKR 的理论知识，看了一个 OKR 的学习视频，并发给各团队 leader 一张表格，在这里以图片方式呈现出来了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过程中呢，我们发现此种方法流于形式，我和技术 leader 们都没有理解和掌握 OKR 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，技术团队的 leader 们更多是将 OKR 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记录和汇报工具，其中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常规或日常工作的罗列，这样的 OKR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向好的作用。此时呢，我们对 OKR 的理解和认知是模糊的，并没有想清楚到底应该如何使用 OKR 这个管理工具，以及怎样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在推行 OKR 时，从操作层面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。比如管理层对 OKR 的学习和认知不足，所制定出来的 OKR 目标定位不清，把任务和行动写成了关键结果。比如缺乏团队目标聚焦和对齐动作，采取月底集中汇报。再比如季度复盘的方式，过程中没有指导，操作上流于形式，以至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收获到推行 OKR 的价值和意义。当意识到前面所说的问题后，我们从头再来， 开始改进 OKR 的推进方式。接下来呢，讲讲我们当时又是如何调整和优化 OKR 落地方式的，期望对你有所收获。那么我们先从学习 OKR 的理论、框架、成功实践案例等几个方面着手，并在制定过程中不断修改、调整和对齐，终于整理出了一套适合我们自己的 OKR 推行方式。那么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四个步骤。要讲的第一步是升级认知，达成共识。在研发高管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，我们组织研发核心管理团队共同学习 OKR 的理论、实践知识和案例，升级了大家对 OKR 的理解和认知，思考和讨论了我们希望通过 OKR 这个管理工具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。过程中，参与成员逐渐认识到 OKR 是一种成长型思维，它解决的是团队成长的问题，而不是团队生存的问题。认知开始升级，他们从以前被动接受任务安排到主动思考，我的团队应该定什么样的 OKR 才具有挑战性，才能帮助我的团队快速成长，进而才能支撑业务战略的达成。并且令人惊喜的是，他们会主动找业务部门对齐目标，协同意识能够让业务更好地感知研发团队的输出价值。此处呢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， OKR 的推进和落地需要高管的高度重视和精力投入，因为在目标聚焦、过程指导、调整和总结复盘等方面是需要高管给予方向性指导、过程调整和点评的。如果没有高管的支持和持续关注， OKR 通常很难落地。其中我们主要参考了 OKR 源于英特尔和谷歌的目标管理利器，还有 Rick Clow 瑞克克劳关于 OKR 的演讲。通过其中实践案例的学习，大家才渐渐意识到 OKR 这个目标管理工具也许真的能够帮助到自己和自己的团队。接下来讲讲我们是如何通过模仿和学习最佳实践，进而升级推进落地方式的。鉴于 OKR 是一个开源框架，我们套用书上学到的理论和框架，此处简要列举如下，分别是 OKR 的背景，在使命、愿景和战略的背景下创建 OKR， 创建 OKR 的工具 CRAFT 流程和创建 OKR 的小技巧。这些操作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在实操过程中切实在推进 OKR 方面给我们很好的帮助，所以我也放在这里供你参考。首先来说说 OKR 的背景，我们需要在企业使命、愿景和战略的背景下来创建 OKR。 其实 OKR 是需要自下而上的驱动力才能最终达成的，这也是它与 KPI 的区别之一。使命、愿景、战略是公司所期望的方向，使命是我们存在的意义，愿景是用文字勾勒出未来的蓝图，战略是企业所选择的重要的事。因此，让员工了解自己的 OKR 与公司使命、愿景、战略应该建立的关系，能够帮助其聚焦自己的个人 OKR， 同时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承接和支撑上级的 OKR， 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以此来确保组织上下行动的一致性。同时，以使命和愿景驱动的 OKR 会激发员工的自主性和成就感，这也是基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的。实质上，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意义和价值。接下来再说说创建 OKR 的工具，我要给你讲的就是 CRAFT 流程，这里我放了一张流程图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第一步是创建，根据对公司使命、愿景、战略的认知和理解，承接和分解上级 leader 的 OKR， 至少有一个 KR， 同时基于自己角色分工，制定一到三个有挑战的自下而上的 OKR。 第二步是精炼，通过研讨会的方式在团队内进行讨论和调整。第三步来讲讲对齐，是指横向和纵向打通，识别各团队或个人 OKR 的彼此依赖和协作关系， 然后调整。第四步就是定稿，需要把 OKR 提交上级 leader， 并描述撰写过程和输出思考，由上级 leader 审核和确定。最后一步是发布，我们需要找一种方式将 OKR 在实施范围内公开，例如使用 OKR 管理系统，彼此的 OKR 是公开透明的，彼此之间呢可以相互对齐，形成协作网络。最后说说创建 OKR 的小技巧，这涉及到撰写目标 O， 目标会表明我们要做什么，以及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其中我觉得目标应该具备这几个特征，目标一般是定性的，要有明确的行动方向，责任范围呢要是可控的，在对应的周期内目标经努力是可完成的，目标能够鼓舞人心，具备挑战性，目标的内容是简明扼要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就出现过 O 定得过于大而泛的情况，倒可以持续在季度或年度里作为目标使用，不过这样的目标不够聚焦，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，且不具备鼓舞人心的特征。在组织层级目标的确定方面，下级目标相较于上级目标应该更具体化。另外，创建 OKR 的小技巧也涉及到撰写关键结果 KR， 表明我们要如何做，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。我认为撰写关键结果的小技巧有这么几条，要聚焦关键结果 KR， 需要遵循少即是多的原则， KR 描述结果而非任务和行动，责任到人，可以持续推进和检查， KR 可衡量，过程中可检查，周期结束时可评估。 KR 是关键的，完成 KR 则 O 就可达成，可采用 SMART 原则来撰写和检查 KR。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，在撰写时把日常的工作任务写入 KR， 比如研发团队 leader 将团队招聘多少个人这种任务型的工作写在 KR 中就不太合适了。不过基于之前的实践，我再举个例子帮助你进一步理解 KR。 在大家对 OKR 的理解和认知不足时，我们的 OKR 是这样的，其中目标 O 是提升风控反欺诈识别度，关键结果 KR1 在反欺诈图谱数据库中加入坏客户及通讯录通话频率数据，在此关键结果2和3就不再一一来讲了。这个例子中的问题在于 KR 所写的是项目需求任务而非关键结果，没有量化，过程中无法评估，也无法衡量完成后对目标达成的影响度。在大家对 OKR 充分学习和理解后，我们的 OKR 是这样的，目标 O 是提高风控项目整体代码质量和线上故障监控和处理能力，主要来看关键结果 KR1就是解决系统慢 SQL 问题，大于2秒的慢 SQL 存活天数小于2天。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，目标明确且聚焦，关键结果是具体的、量化的、可衡量的，和目标有相关性。KR 完成了，则 O 可达成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第三点，在过程中动态对齐目标，用工具做好记录和反馈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建议寻找支持 OKR 实施的工具，比如目前国内明道的 OKR 管理系统，因为 OKR 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制定的，我们需要通过透明的 OKR 推进模式促进团队动态对齐目标，同步信息，进而共同完成目标，并记录过程中调整的信息，评估完成进度和结果。再来说说第四点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分享中学习，借鉴中思考。我们通过关于 OKR 的内外分享交流，不断强化团队对 OKR 的理解和认知，通过别人的实践案例指导 OKR 在团队管理中的调整和落地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动员部门 leader 作为我们推进 OKR 的内部分享讲师，让研发同学将自己的理解和实践经验、踩过的坑分享给其他成员，这样更容易产生共鸣和加深认知。 例如，近期我们就邀请到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者黄勇，请他来为我们分享 OKR 核心原理与实践心得。黄勇在技术管理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从2015年开始在团队中推行 OKR， 过程中总结出自己的理解和最佳实践。同时，他最能从技术人的角度出发来解读 OKR， 用最佳实践解答技术团队 leader 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和困惑，让大家对 OKR 有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。另外，为了推进 OKR 的落地，我们把基于 OKR 的实践和思考沉淀成落地框架， OKR 推进运营流程，在关键的节点设置行动方式和跟进推进负责人，确保在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能执行到位。比如就每周的沟通和反馈节点，每月的过程复盘和调整节点，每季度的总结复盘和评估节点等，都设置了关键的几个管理动作和产出说明。当然，上面的操作只是基于我们公司背景实施的操作方法，而我们还在 OKR 实践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和实践。比如 OKR 的评估和结果应用， OKR 最终要应用于员工激励等。以上分享不一定完全适合你所在公司或团队的应用场景，但我认为只要你勇于实践，在探索的道路上一定可以沉淀出适合你的 OKR 落地方法，在此我们可以一同学习和交流。讲了这些，我们来回顾今天所学，接下来我来做个内容总结。其实说到底， OKR 只是一个目标管理工具，这个工具在团队中是否能够发挥作用，发挥怎么样的作用，完全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你。在 VUCA 时代下，组织需要变得敏捷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， KPI 只能自上而下解决组织生存的问题，而 OKR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组织或个人成长的问题。 OKR 能够激发个人内在的驱动力，做有挑战的事，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，个人也能够从中收获成长、成就感和价值感。文章的最后，我也在这里和你再推荐一下黄勇的这个专栏，他作为 OKR 的实践者和推广者，为我们分享了他切实的实践经验和总结，相信专栏中满满的干货一定能够帮助到你，正如它帮助到我们一样。至此就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思考时间了，小伙伴们可以根据上文思考以下两个问题。一， HR 怎样推进和帮助业务部门去落地 OKR 呢？二， OKR 的评估结果如何应用，以及如何以此来激励员工呢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或有新的启发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与我分享你的故事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沟通探讨。